同时，在经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北京市确诊病例住所、确诊病例所涉及到的单位、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不接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的人员来京旅游，严格控制公园景区人流规模，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酒店、宾馆、民宿等场所严格执行扫码登记、测温等防控措施，严控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的活动。 此外，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要知密知牢，守住防控网，严格遵守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各项规定，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筛查，落实防疫措施。 丰台区方面，冷链食品疫情防控闭环管理，力保北京百姓生活需求。作为承担全市农副产品供应保障的重要地区，截至8月2号，丰台区各类经营主体已在北京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注册审核通过2881户。2021年开展市场领域常态化监测预警核酸检测 23.5 万件，其中从业人员采样 12.2 万件，环境采样 6.9 万件，货品采样4.4 万件，结果均为阴性。 丰台区全面加强社会面防控，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为核心，建立辖区交通枢纽应急响应机制，主动配合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开展火车站人员与环境的核酸采样监测，每月组织对辖区大型冷库、批发市场、客运站等重点场所环境和人员抽样监测。 发布会上，密云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马春秀介绍，截至2021年8月2号，密云区18岁及以上人群累计接种 37.9 万人 ,74.4 万剂，第一剂次接种率达 92.34%， 全程接种率达 89.38%， 目前累计接种12335人，第一剂次接种率达 65.5%， 力争本周接种率达 92.5%。 密云区方面，全面加强全区酒店、宾馆、民宿等行业管理，坚持扫码、测温、登记、验行程等规定动作，压缩调控景区公园人流规模，严格按照60%限流开放，做到能约尽约。 同时，加强隔离管理能力储备，在已启动4家集中隔离点的基础上，统筹辖区资源，储备5家酒店605间房间备用，完善物资保障、人员培训等，做到随时需要，随时启用。 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2时，天津累计排查疫情重点地区来津人员87107人，累计发现具有重点地区暴露史人员6374人，累计完成核酸检测或核验核酸检测证明5690人，均为阴性，其余684人均已纳入管理。目前，南京市、张家界市重点地区来津人员共隔离管控3954人。 民航局昨天下发通知，明确旅客在2021年8月4号零点前已经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号到8月31号的国内机票，自8月4号零点起至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8月4号零点前已经申请退票的旅客不适用本通知。 昨天，东航、南航陆续发布涉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告，符合一定适用范围，在客票有效期内，旅客可免费办理变更或退票，具体办理方式和要求请以相关通告为准。 近期，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方便受影响的旅客更好地安排行程，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相继发布部分航线客票特殊处理通知。目前，国航已发布了涉及银川、武汉等航线国内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的通知，南航发布了涉及芒市、沈阳、绵阳、南京、 成都、北京、张家界、厦门、重庆、巫山、万州、郑州、宜宾、泸州、湖南省等省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的通知。东航制定了湖南省、北京、重庆、宜宾、成都、大连、芒市、南京、珠海、沈阳、绵阳等进出港航班相关客票特殊处置的规定。 提醒旅客，航空公司涉及不同机场航线航班的退改签适用日期不同，请旅客关注航空公司发布的通告。另外，请近期出行的旅客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在出行前务必了解始发地和目的地的防疫政策。 昨天中午，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确诊了四例新冠肺炎轻型病例，均为山东烟台华仪美容院职工。 昨天，辽宁丹东东港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消息称，8月2号，一货运司机途经东港市，因其有重点关注地区行程时，在东港市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测初筛，疑似弱阳性。 记者从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结合郑州市当前的疫情形势，对郑州市内封控区范围以及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自2021年8月3号起，郑州市二七区金广路街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二七区长江路街道等6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同时扩大封控区范围。调整后，封控区范围约为28平方公里。 记者从宁夏银川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7月30号，银川市确诊一例外省区输入新冠肺炎病例。截至昨天16时，病例病情平稳 ，CT 检查未现异常。据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这一病例感染的病毒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银川市已对相关密切接触者等人员完成3轮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同时，涉疫重点区域已全部终末消毒，健康管理人员无异常。 记者昨天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山西将提升疫情管控等级，所有自省外入境返进人员要立即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山西省要求14天内自高风险地区入境返进人员一律实施14+2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中风险地区入境返进人员实施14+2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8月2号，武汉经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名外来务工人员核酸检测阳性。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自2021年8月2号起，将武汉经开区屯口街道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实行只进不出、严禁聚集管理措施，原则上每户限1人在指定时间外出购置保障物资。记者最新了解到，武汉将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面筛查核酸阳性和无症状感染者。 江苏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说，3号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开始组织开展全面消杀工作，前期环境采样发现了25份阳性标本。此次消杀范围将覆盖机场航站楼所有区域，消杀后将对机场再次进行环境采样，以对机场消杀效果进行评估。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文旅部门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严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途径传播扩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各地文旅部门应指导 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限。 通知指出，各地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要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疫情形势，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高中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高中风险地区旅客外出旅游。 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关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列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旅游团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已经在当地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排查工作。 文化和旅游部通知明确，各地文旅部门要加强星级饭店、剧院、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室内场所的疫情防控，加强通风消毒，对进入场所的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管理，尽量减少在密闭场所举行聚集性活动。 此外，各地文旅部门要及时通过网络、电视、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提醒游客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消毒，不聚集，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及时报， 及时报，及时报。 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昨晚，美国代表队24金、28银、21铜，总奖牌数73，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32枚金牌、21枚银牌、16枚铜牌，总奖牌数69，位列第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13金、21银、18铜，总奖牌数52，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32枚金牌，位列第一。 昨天，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1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3金4银的好成绩，其中在跳水男子3米板和体操女子平衡木上包揽了金银牌。 从上午开始，中国运动员就带给人惊喜。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0米双人滑艇决赛中，刘浩、郑鹏飞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一块银牌。17年前的雅典，孟观良和杨文军的组合在男子500米双人滑艇项目中实现了中国皮划艇队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也打破了欧美选手数十年的垄断。 下午的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谢思义以558.75分获得了冠军，他的双人3米板搭档王宗元则收获了银牌。 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吊环王邹静元以16.233分夺冠，随后管晨晨以14.633分获得女子平衡木冠军，唐希静夺得亚军，中国体操队以3金3银2铜的战绩全面超越里约奥运会。 今天的比赛也是同样精彩，东京奥运会今天将在田径、摔跤、帆船、拳击等项目中决出17枚金牌。前两日在金牌榜上高歌猛进的中国军团，今天的夺金点并不多。欣欣将冲击女子10公里马拉松游泳金牌，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将向俄罗斯选手发起挑战。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中国女篮，小组赛3连胜的女篮姑娘们将在8强战里继续挑战不可能。 马拉松游泳项目4号开赛，2019年光州世锦赛冠军、里约奥运会女子10公里第四名欣欣将全力冲击金牌。中国队当日另一个冲牌点也在游泳池中，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上，里约奥运会亚军黄雪辰、孙文燕将挑战花游霸主俄罗斯的地位。 作为3大球的独苗，小组赛表现极为出色的中国女篮将在今天迎来了8强战。面对欧洲冠军塞尔维亚队，中国女篮将跨向新的台阶。 此外，乒乓球男女团体半决赛中，中国女队将迎战德国队，男队对阵韩国队，两支队伍继续向金牌进发。 今天，本届奥运会新增的滑板项目将再燃战火，决出女子碗池冠军，中国选手张欣将出战，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继半决赛逆转战胜队友王宗元排名第一后，谢思义在3号下午的决赛中再次以总分558.75的成绩胜出，从而完成了包揽东京奥运会男子3米板单双人2金的壮举。王宗元获得亚军，英国选手拉夫尔排名第三。男子3米板比赛，过往的6届奥运会，中国队只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丢过一块金牌。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为了拿到这块金牌，跳水名将谢思义等了足足9年。8月3号，中国选手谢思义以558.75分的总成绩摘取东京奥运会男子跳水3米板金牌。总成绩出现在屏幕的那一刻，他抱着教练哭了起来。25岁老将的眼里有释放，有对自己9年坚持终回报的感慨。谢思义说：“ 那一瞬间就好像过了一部电影一样，就。”所有经历自己的一个，无论是低谷也好，然后也是

经过激烈角逐，杜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AI 视觉计算智慧校园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滨海高新区产业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葛玉表示，鲲鹏产业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创新典型代表。天津鲲鹏生态创新中心落户天津滨海高新区后，为天津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鲲鹏计算产业目标是建立产业人才体系，完善产业链，打通行业全站，使能千百行业。此次鲲鹏应用创新大赛正是高新区与华为携手推动技术创新，助力产业升级，培植人才沃土的生动实践。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能够充分连接企业高校，为天津培养更多高质量创新型应用人才，打造活力更盛、吸引力更强的最优创新项目成果。 为持续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排查整治，河北省住建厅日前印发通知，从即日起到九月底，对河北省城市、县城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暗访专项行动。 目前，河北省93条城市黑臭水体均已完成整治，消除黑臭。此次检查重点包括原有清单内的城市黑臭水体是否消除黑臭，随机抽查城市、县城、建成区内是否存在其他黑臭水体。 本次检查采取暗访形式，不打招呼，不提前通知，不听工作汇报，只看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现场效果。对于暗访中发现问题的，河北省住建厅将进行通报批评，并挂账督办，限期彻底整改。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河北省七月下旬以来的严重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于日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帮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据介绍，七月下旬以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过程、第六号台风烟花造成的风雨及近日上游来水的叠加影响，河北省邯郸、邢台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截至8月2号，灾害造成邯郸、邢台、石家庄等地65.4万人受灾，2人死亡，累计紧急转移安置10.3万人，近9400人急需生活救助，200余间房屋倒塌，15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6.6亿元，灾害损失仍在进一步排查统计中。 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航天卫星与空间大数据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交易中心举行。论坛讨论了卫星应用和空间大数据在助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探索未来发展方向。论坛上，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航天宏图一号卫星星座，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天启星座，第一阶段组网完成。 航天宏图一号星座是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而打造的国内首个分布式商业雷达卫星星座，具备全球高精度地形测绘、高分辨率宽幅成像、高精度形变检测等能力。星座投入运营后，能有效解决我国雷达卫星数据稀缺等问题，在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行业与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记者昨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为加强路口交通秩序管理，近期交管部门以礼让斑马线为切入线，在开展现场执法的同时，公布了一批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其中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升级增加了可记录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交通违法行为的功能。对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200元罚款记3分。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决定，从2021年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10000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 据了解，这一计划由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年度招生计划中统筹安排，在高校年度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国家优师专项培养任务，发挥师范引领作用，面向中西部省份招生。 报考优师计划的考生均需参加当年全国统一高考，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优师计划师范生毕业时，参照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相关政策，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8月1号到3号，第八届中蒙俄万里察道城市合作会议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举行。来自中俄蒙三国60个节点城市的主要负责人、近百名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等出席本次会议，从国际合作、产业融合、青年创新、联合申遗4个方面，共同商讨新时期中蒙俄三国城市间文化交流互鉴、经济互通互联的多项措施。 万里察道兴盛于17世纪，是继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国际商道，南起福建武夷山，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全程1.3万公里。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委书记王延公认为，万里察道沿线上有200多座城市，通过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互惠共赢，延续了2个半世纪。多伦作为重要节点城市，将以这次城市合作会议为契机，努力打造三茶融合发展的典范。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佐夫表示，古老的万里察道在今天获得了新生，这条线路在扩大中蒙俄旅游交流、向国际市场推广三国旅游产品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时尚潮流商圈三里屯太古里将再次扩容。昨天，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北京公交集团、太古地产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交集团的一处大型维修场站将疏解改造，用于承载三里屯太古里商圈北扩，为更多首店、旗舰店提供空间，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太古里南北两区由19栋低密度建筑组成，空间有限，近年来数次扩容。三里屯太古里商圈北扩之后，将打通三里屯商圈的南北纵线，使其与京城东北部商圈实现连通。 从地图上看，太古里北区北项目和亮马河的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消费者步行可达。亮马河去年完成治理之后，打造了水清、岸绿、景美、韵深的风情水岸。上个月，从燕莎到朝阳公园段还实现通船，商圈景点河湖逐渐连点成线，大大增强了街区可逛性。 首届国际青年艺术家论坛日前在北京举办，天津杨柳青画社传承人应邀参加，并现场展示了非遗技艺，传播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 本次活动中，来自全球60多个顶尖院校的艺术青年精英、艺术文化名人博主汇聚一堂。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彩绘传承人王燕和水印传承人左月在论坛现场精彩讲解了杨柳青木板年画的艺术内涵和传承技艺。在场艺术家和留学生代表对来自天津的这一项非遗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跃跃欲试亲自体验。论坛活动的现场交流气氛热烈，很多学生代表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参观，体验非遗的全套工艺。 2021年天津市优秀出版物奖近日揭晓，此次评选设立了图书奖、期刊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以及组织工作奖4个奖项，经过严格评选，共计35种出版物获奖。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山海闽东》等20种图书获奖，中草药、天津织布生活等10种期刊获奖，天津电子出版社的新冠肺炎防护指南漫画双语系列，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新冠肺炎疫情心理防护手册等5种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获奖。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作为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项目，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动区明年将建成。近两年，随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建设，南苑地区陆续增添了11处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为周边居民提供了绿色休闲空间。 按照规划，2025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初见成效，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建成，城绿空间框架初步形成。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目标定位是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肺，享誉世界的千年历史名苑。公园建成将完善一道绿格城市公园环，成为南中轴上的绿色生态门户，为南城再添一处大型城市综合公园。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日前与中关村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大红门地区打造空间、投资、服务于一体的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此次合作，丰台区将建立上下联动的组织管理机制，布局重大创新资源，加强科技金融合作，形成首都南部地区发展的新的增长极。中关村发展集团将充分发挥在产业资源、金融资本、科技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和聚集高精尖产业，营造和升级创新服务生态，全方位支持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建设，打造城南创新发展新高地。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号表示，韩国首次报告两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加毒株的病例。这两例病例中，一人近期没有出国经历，另一人从美国返回韩国。专家警告，作为高传染性德尔塔毒株的变种，德尔塔加毒株传染性可能更强。 现阶段，德尔塔加毒株在全球报告病例数量不多，仅在印度、英国、葡萄牙等国被发现。印度政府援引科研机构的话说，这一毒株具有传播能力增强，与肺细胞受体结合力更强，可降低单克隆抗体反应等主要特征。一些专家警告，德尔塔加毒株可能规避由疫苗接种或此前感染形成的免疫屏障，或导致某些现有疫苗有效性降低。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3号通报，韩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02例，连续两天超过1200例。7月7号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一直处于1000例以上高位，7月22号达到创纪录的1842例。最新数据显示，新增病例中感染德尔塔毒株病例比例占比为 64%， 意味着它已成为韩国主要流行毒株。 印度一些专家认为，印度可能爆发新一波的新冠疫情，尽管规模预计相对小，但不可放松警惕。印度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运用数学模型预测，新一波疫情最快或于本月爆发，十月达到峰值。 彭博社2号援引研究人员发布的数据报道，印度新一波疫情爆发期间，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好情况下不超过10万例，最坏情况下可能逼近15万例。这些研究人员此前曾准确预测今年早些时候印度第二波疫情的拐点。 去年印度第一波疫情趋缓后，旅游业和大规模节庆活动逐渐恢复。今年三月，第二波疫情爆发，这波疫情于5月7号达到峰值，当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随后这一数值迅速下降。截至8月2号，印度政府报告累计死亡病例424773例。 日本首相菅义伟3号会见日本医师会等医疗团体负责人，就提高新冠确诊患者住院门槛新规要求各医疗机构予以配合。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防疫对策，将疫情紧急状态扩展至全国。 东京都3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709例，日增病例数为疫情爆发以来第三高。7月31号东京都新增病例破纪录的4058例，新增病例数居高不下。 为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日本政府2号宣布，仅限新冠重症患者或重症风险较高的人群住院治疗，其余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肺炎或呼吸困难等中度症状感染者只能居家疗养。按照厚生劳动省指南，重症是指需要重症监护或使用呼吸机。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3集《中医消费扶贫的践行者》。